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1-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 107.3 每晚5点半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中招直播咨询啊。本节目是由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以及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这样的一档中招直播咨询的节目。今天呢，继续是我们对于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咨询节目，做客直播间的分别是三所学校，19中、20中以及北航实验。那么也欢迎各位呢，如果对于三所学校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直接来联系我们。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您就可以拨打电话65150822、65150833两部热线为您开通。我们的主持人杨洋正在导播间啊，恭候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由他来可以给我们转述过来。然后另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教育面对面 RBC， 在上面留言，我们就能看到您的问题，我们会请我们的主任校长，那我们给大家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对于问题的解答。好了，首先呢，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一下主要内容。八部委部署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清华大学全校正式启动写作与沟通必修课程，将覆盖所有本科生，112万元。去励志560名红智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日前，全国妇联、中央文明办、共青团中央、教育部、民政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八部门共同下发文件，对今年的六一活动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娃娃抓起的要求，深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切实组织好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日前，清华大学宣布将在今年秋季入学的2018级新生中开设写作与沟通必修课程，作为该校第25次教育工作讨论会的具体举措之一。该课程计划到2020年覆盖清华所有本科生，并力争面向研究生提供课程和指导。记者了解到，该课程定位为非文学写作，偏向于逻辑性写作或说理写作，旨在提升学生的写作表达能力，提高沟通交流能力，培养逻辑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并将设立专门的教学机构，组建不少于25名教学系列专职教师的教学队伍，并鼓励各院系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师共同参与授课。 昨日市慈善协会市慈善基金会发放2018年爱心成就未来宏图励志奖学金，今年呢本市五所学校的560名宏志生获得112万元的宏图励志奖学金。市慈善协会负责人表示，宏志生是家庭贫困但品学兼优的应届初中毕业生，为了让宏志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解决他们的学习生活负担，顺利完成学业，市慈善协会自2015年起设立爱心成就未来宏图励志奖学金，为学习成绩优秀、道德模范楷模的优秀宏志生提供每人每年2000元的奖学金。那么据统计，自2015年设立至今，那么该奖学金已经累计为全市2232名宏志生提供了446.4万元资助，善款全部来自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活动和爱心企业捐赠。今天来听一下关于十九中的介绍。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北京市第十九中学的前身是于1916年创办的培元女子小学，1952年由北京市政府正式命名为北京市第十九中学。2016年学校迎来了百年校庆，学校先有两个校区，占地面积共约153亩，校舍面积近7万平方米，拥有一流的硬件设施和师资，礼堂、餐厅、体育艺术综合馆、400米塑胶跑道、运动场等一应俱全。学校先有63个教学班，其中国际部一个，2300多名中外学生，是北京市优质高中，海淀区首批区级示范性高中。学校现有245名教职工，其中专兼职特级教师6人，高级教师99人，博士3人，硕士37人，另有22人已经取得硕士学位。区级以上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共61人。学校近年高考成绩不断提升，本科上线率近100%，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科技、体育、音乐和美术特色教育是学校的品牌。学校是北京市科技、艺术、体育教育示范校。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2018中招直播咨询的节目。那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我们来自于十九中的副校长万红万校长来做个节目。万校长你好。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北京十九中是一所百年老校，也欢迎大家呢在中考当中填报我们十九中这个志愿，然后欢迎大家投入我们十九中的温暖怀抱。 你看这万校长就特别热情啊，一上来就是希望我们的同学们能够尽快的加入到我们的学校中来。但是呢，作为家长，我现在其实作为一个主持人啊，您知道我们通常的咱们的立场是对立的。我作为家长，我就想知道这个学校哪点好，你必须得把这好处告诉我，然后我为什么要把我孩子送到您那儿去。来，咱们讲讲特点是什么，好不好？ 好，首先呢，我们学校认为，要是提高教学质量，让孩子有更好的一个升学途径，肯定是要加强对课堂教学的研究，提升我们教师队伍的专业水平。所以呢，我们近几年来以基于学情的课堂教学设计为教研主题，不断的提升课堂教学质量，连续多年获得北京市教科研先进校的这样的荣誉称号。去年我们也获得了海淀区校本研修的示范学校。在刚刚过去的5月17号我们学校还举办了校本研修的一个展示活动。我们学校的特色呢是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科技、体育、音乐、美术这样的特色教育。尤其我们的金帆民乐团在国内外颇有影响力，是89年成立的，认定为北京市金帆民乐团。我们的金帆书画院条件也非常的优秀，欢迎家长朋友和考生朋友到我们学校去看一看。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这个今年的招生计划了。今年招生计划咱们十九中是大概分为几块呢，万校长？ 我们今年总共高一年级准备招284人，其中呢统招166人、统招这166人里包括50名特长生，还有8名本校直升的学生，另外呢我们还有82名校额到校 82名名额分配和36名校歌到校的招生计划。这是一共呢，我们招284，预计呢，我们准备高一年级分8个教学班。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年的我们这个学校的其他的一些情况，包括联系方式，好不好，万校长？ 好，十九中呢是海淀区的一所学校，我们主要面对海淀区来进行招生。我们的招生咨询电话是8251-8581，我们学校的网址是3w.bj19zx.cn，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北京市第十九中学来获取。 嗯，好的，这相关的信息都会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有所体现吧，就包括招生的一些信息，学校的一些特点。 是的。 好的，太好了，那这样的话大家也可以去观看这个公众号上去更多的了解。同时呢，这个十九中有什么一些其他的情况，你也可以关注我们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到时候会跟万校长随时进行一个沟通，如果有什么一些特殊情况的话，我们随时在我们的公众号上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发布。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下一所学校，北京市第二十中学。北京市第二十中学创建于1951年，是新中国成立时首都北京为工农子弟兴办的第一批学校。2004年，学校被评为北京市示范高中校，目前一校三址，共占地160余亩，包括小营、新都、永泰三个校区，其中小营校区为完全中学，永泰校区为9年一贯制学校，目前有师生3500多人。学校有一支事业心、责任感强、德才兼备、爱岗敬业的教师队伍，其中特级教师8人，市区级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77人。学校始终坚持追求一流的教学质量，每年中高考成绩优异，多次获得海淀区教委授予的教学质量优秀奖，还被评为海淀区国家基础课程改革先进学校和课改基地校。学校形成了德育、体育、艺术、心理健康、教育等特色群，构建了丰富多彩的课程资源。学校建有田径队、健美操、体育舞蹈、跳绳、足球、篮球等特色社团，学生在各种社团中自由活动，快乐成长。学校建有学生发展指导中心，为学生未来发展给予系统的指导。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中招直播咨询啊，这已经是我们的这个继续的第二时段了啊，走进第二所学校，刚才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于二十中的教学主任陈平，陈主任来做个节目，陈主任跟大家打声招呼。 好，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 嗯，那个今天呢，我们要请到陈主任，也是要向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整个学校的一个情况。刚才呢，我刚才跟万校长开玩笑说，我是家长，我跟这个咱们学校是对立的，不是。其实我们是一个开始说要为难一下学校，后面我们才能放心的把孩子交给学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现在也要开始为难您了。首先要介绍一下我们二十中的最大的特点，好不好？ 好，好。这个我们北京二十中学呢，是1951年创建的一所老学校。 嗯， 2004年呢被评为北京市示范校，目前是一校三址。 嗯 嗯，其中包括呢，小营校区是我们本校一个完全中学，但我们现在有一个9年一贯制的永泰实验学校，北京二十中实验学校。另外还有一所呢，这个初中3年的初中校，这是目前有师生3500多人。 嗯， 是叫二十中学教育集团。学校呢一贯以这个建设一所风气好、环境美、质量高的现代化学校为目标，我们目前被赞誉为呢海淀北部的教育明珠。目前学校呢是北京市示范高中校，然后是德育先进校、科技示范校、艺术特色校，还有体育传统校。在前几年呢，学校呢是成为这个北京市的翱翔计划基地校。 嗯， 我们学校呢每年会为北京市的翱翔学院培养一批这样的来自于各个不同学校的这种特殊的，就是有一些特长的学生。嗯，我们学校是物理学科的基地校。2018年呢有新这个有一个合作项目，是跟法国大学科技学院联盟，然后呢这个合作办了一个项目。那么在整个华北地区呢一共有几所学校，其中北京市就有我们唯一一所学校。 嗯， 那么我们学校的学生当然是具有二十中学学籍的学生。 嗯， 将来在赴法国留学，那么呢可以走免试入学的这个项目。 是高三毕业以后吗？ 是这个具体呢是在高二我们开始对这些孩子就进行培养。 哦， 是免高考直通法国大学。 在全法国113所科技学院的联盟，那么我们可以在他们里面的任意选择。 哦， 这样的话呢，我们需要经过我们的初次的面试，然后再经过这个 语言培训， 在国内我们学校组织半年的语言培训，然后再去法国呢参加半年的这个预科，然后跟他们的就是跟国内的同学同期进入大学，所以呢是免高考进入大学，这是我们对我们二十中学生，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待遇。 有多少个孩子可以上这个？ 全华北地区应该有50个总的名额，那么我们学校呢今年就是这一第一批的这个实验项目里面呢，我们有20个孩子在这个项目里面参加这个学习。 哦，太来劲 了。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免高考进法国这个项目。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招生计划的情况好不好，陈主任？ 对，我们二十中学呢这几年的招生计划呢在逐渐的扩大，因为可能随着学校的这个影响力也逐渐的增大，所以我们今年的招生计划呢是344，其中统招计划呢是200，名额分配和这个校外到校是107和37，所以这样呢200个统招计划里面呢，我们对海淀招生呢应该是160个计划，其中这里面呢包含30名特长生的招生，还有35名住校生的招生，我们在海淀的招生呢是有这个住宿生的这个招生比例的。另外呢对昌平区二十中的招生计划呢今年是25个计划，在朝阳区呢今年有15名这个住宿生的招生计划，对于昌平和朝阳和海淀一些远郊区或者离学校比较远的学生，我们提供这样一个住宿的便利条件， 不算在住宿生里面对吧？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家长需要，孩子们和家长需要住宿的话，我们建议就是必须选报住宿这个专业，因为有一个住宿生专业，那么如果 昌平朝阳这样的呢？ 对，昌平朝阳是全部都是住宿生， 都是住宿生 、所以昌平和朝阳的孩子来都会有住宿的，而海淀的学生呢也有一些离得远的，因为海淀毕竟区域比较广， 对， 所以呢我们有的家庭呢也有困难，所以这边呢在报考住宿的这个指标的时候一定是有住宿的，那么对于没有住宿的这部分孩子呢，可能我们会存在一个开学以后后期的调剂，因为毕竟报考住宿是每一个学生他在报考志愿的时候他会把住宿和非住宿都报上，他会把那个坑给占上，但是最终他不住，所以我们会腾出少部分的床位可以用来解决部分家庭确有困难的孩子，他呢解决这个住宿的问题，也是为家庭提供一个便利条件。 所以说在整个的这个招生计划之中，在统招里面我们的代码也比较多吧？ 我们统招是一个代码，统招是一个代码。 住宿呢那个里面 住宿里面它只是后面有一个标注，有个括号住宿，所以家长和考生在选报的时候我们建议是2个都报上，但是呢因为每年那个住宿的它的这个竞争比较大，所以它的录取分会稍微高那么3-5分， 相对会高一 点。对，相对会高一点。那么对，在这个招生这块呢，我们一般我们建议考生在报考这个填报志愿的时候，比如说海淀区在6000米以内这样的学生，对，我们建议大家呢报考可能把握比较大一点。然后昌平区呢这几年的情况，从去年16年的情况呢，昌平区呢200名之内报是可以的。16年呢我们因为这个扩大了一些，就像今年我们招25个指标，所以 生源很好， 300名之内我们估计有可能能进到我们这个圈子。朝阳区呢我们一般建议在2000名之内的孩子报考我们学校，这个可能会 希望几率会大一些， 录取的机会比较多一点。 好，最后再说一下联系方式跟校园开放日好不好？ 好的。那么我们学校呢是这样的，在海淀区清河小营西路11号，就是在80高速路的小营桥旁边。学校的联系电话，高中招生的联系电话是6060-0505 6060-0505，大家可以在网站搜索北京二十中学，就可以进入我们学校的校园主页。那么我们计划在6月2日在二十中校园本部举办校园开放日。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呢想告诉各位家长，就是在7月1日的上午9点到14点，我们在安华桥西南角的歌华开元酒店举办一个中招展会，上面有我们二十中的展位，希望对二十中学这个有兴趣的家长能不能可以到那儿去咨询。所以一个是6月2号的 校园开放日，一个是7月1日的这个中招咨询展，我们会届时恭候大家的光临。 嗯，好，感谢陈主任。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所学校，北航实验学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中学部创建于1960年，坐落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园内。学校在新空教育观的引领下，致力于让每一个看似平凡的普通人找到适合自己的成长方向。2006年，北航附中与人大附中合作共建。2015年11月，北航附中与北航附小合并成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2017年4月，海淀教委委托北航实验学校承办北京市中关村中学分校，学校发展又开启了新的篇章。北航实验学校中学部现有36个教学班，教师140人，其中特级教师7人，高级教师76人，北京市及海淀区学代骨干32人，外教2人。学校中考成绩稳居海淀区前列，高考成绩每年稳步提升。2017年高考统招，理科一本率 90%， 本科率 99%， 文科一本率 80%， 本科率 100%。 今年来，学校多名学生获得世界、全国、市区各级各类比赛的大奖。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来自于北航实验学校的两位老师，来自于北航实验学校的教学主任季燕季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 我是 好，那另外我们有请的是这个北航实验学校中学部教学处的课程中心主任李建清李老师。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季老师，您可以把这话筒拉到您近一点，咱们一拳的距离可以拉过来。哎，对喽。好，好，那咱们接下来就要介绍一下北航实验学校的特点是什么。因为一说北航实验，大家肯定知道那肯定是大学跟大学非常密切的关系啊。但是我们是不是就是以航空航天为特色的一所中学呢？咱们请这个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嗯，好的。主持人刚才呢说的非常好啊。因为北航实验学校嘛，大家一听到肯定想到的就是北航大学。 嗯， 那么我们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呢，是一所在大学院内的一个基础教育学校。 嗯， 我们从隶属关系上来讲呢，是属于北航大学的，相当于大学的一个院系。 嗯， 所以确实呢关系呢是非常非常密切的。 嗯， 那我们学校最大的这个优势和特色呢，就是依托北航大学优质的教育资源，提升我们的办学品质，突出科技教育特色，然后创办这种基础教育的品牌学校。 嗯， 那么同时呢，我们要采用大学中学联动培养创新后备人才的育人模式。那么我们大学呢，对中学无论是在课程建设，还是师资力量、实验室开放等方面，都有很多的倾斜政策。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的是这个今年招生计划了。我们来有请一下教学主任季燕季主任。那季主任，今年我们这个招生计划大概分几块，然后大概是多少的名额？ 啊，好的。那么今年呢，我们这个高中呢，共有190个招生计划。 嗯， 其中呢，包括这个统招计划、校额到校和名额分配。 嗯， 那么这个统招计划中呢，我们有30个名额是放给这个通航班的。 嗯， 那么就是刚刚李主任所讲到的，就是面向全市招生的这个计划。 嗯， 那么在这三十个计划中是这么分配的。那么我们面向海淀区呢，投放的是24个教学计划。那么在昌平区呢，投放的是2个计划。在朝阳区、石景山、房山、大兴区呢，是各投放了1个这样一个计划。 嗯， 好，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校额到校是25个招生计划，那么名额分配呢是41个这个招生计划。 哎，好的，那接下来最后咱们来说一下这个学校联系方式跟开放日好不好，季主任？ 关于招生方面的咨询呢，可以拨打以下这个电话，8232-8079，8232-8079。 嗯 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可以密切关注一下学校的网站和公众号。 嗯， 那么微信公众号呢，大家只要输入北航附中，预计呢我们在7月4号，那么就是中招成绩出分之后呢，我们会这个安排一次，但是具体的呢，我们方案包括安排，我们可以密切的关注一下学校的网站和公众号。 好了，我是姚迪，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雾霾天气温馨提示，雾霾天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时请戴好口罩，归来需要清洗口鼻和双手，关注健康，共抗雾霾。